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特別節目影影啲情況真係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好高興啦，大家睇到鏡頭前面有幾位朋友喺度啦，咁第一 Philip 啦，就以前啲識噶啦，咁麻煩兩位就介紹下你自己啦。 Hi， 喂，大家好，我係 Rinky 魏宇森，咁喺電影裏面咧，微嘉少兩個就係飾演一個啞妹嘅，叫做日姬係我嘅網名啦，咁翻學就有個名字，即係真名叫趙慧瑩啦，咁係我第一次拍戲啦，微嘉少女，咁係拍嘅時候係19歲嘅，咁係非常之緊張，但係好慶幸我真係識到導演，佢俾呢個機會我，咁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馬戲啦， 咁中間呢位咁英俊嘅， 我是何文多文尼，大家好。咁啊，我喺呢套戲裏面咧飾演阿卡，係一個少少姑爺仔，有啲 M K 味嘅一個男仔嚟嘅。咁啊，然之後我同呢個其中一個女主角叫 Cabby 嘅，咁啊佢就有啲感情戲發生咗之後，就我引致到呢個劇情發生，所以我好重要嘅喺呢套戲裏面。 當然， 我覺得咁啊，好多謝導演拍到部戲有咁有味道啊，因為我好中意中間交代啲所有細膩感情，所有呢啲情節我都好中意。 嗱，咁我想要交代一下點解會有呢個節目啦，個原因嗱，即係大家知道，即係我哋間唔中都請到啲電影院嘅朋友上嚟啦。咁其實 Philip 咧就以前我哋喺若干年前我哋都做同你做過節目，不過當其時就冇影像嘅。咁今次咧就唔知點解我噏咗大概十分鐘未交到，因為佢 Facebook at 咗我啦。咁我即刻就問咗話 Philip， 喂可唔可以上嚟傾傾啊？咁事實上咧就唔係話純粹我做咗節目之後我先想約你，之前我想約你，但係因為我嗰陣時冇同你聯絡啊，咁我買幾套話有你電話，不過佢唔俾我， 點解啊？孤 寒啊！咁要做關於微嬌少女呢個電影嘅原因咧，其實我就覺得好簡單啦。就相關嘅題材咧，事實上喺港產片都好多好多。我諗可能你都未必即係會好留意，就係、是就算靚妹仔之前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去到即係所謂設計院先科年等，大家其實冇共鳴啦。 以前都好多咩射女啊， 係啊係啊係啊， 好多嘅真係，70年代已經有啦。 咁你話今次再拍翻呢類題材咧，即係老實講咧，我就未必話咁留意。但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揾咗温碧霞，同埋麥德和你。咁呢個咧就對套戲本身咧，佢所謂個 reference， 即係嗰個參照咧，有一個多一重嘅意思。咁正如我上一次節目我都講嘅，就話咧，即係單係呢一個兩個主角嘅 casting， 再加上你入邊插咗入嗰個片段咧，實際上套戲話俾大家聽，就係呢一類型嘅遭遇或者呢一類型咁嘅家庭嘅問題咧，係差不多可以講永恆。你我咁100年前有，100年之後都仲繼續會有。咁我就覺得即係喺單從呢個嚟講咧，就即係已經加咗嗰個片本身嗰、那個所謂深度。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即係我哋當期睇到戲咧，即係我第一個 initial 最先嗰個感覺就係套戲嘅美術係同埋鏡頭嗰、那個鋪排同埋個色彩咧，個 color tone 咧係好特別嘅。咁Philip， 你可唔可以講啊？即係其實你係咪一個好自覺嘅選擇，就係、是、要出到呢種咁嘅感覺？ 首先我想講咧，就係、是、台長好多好多謝台長做揾我做訪問啦。因為我一睇完點解我即刻就將嗰個段片啊，台長同幾圖做嘅影碟情報室講微嬌少女嗰段嘢咧，我就即刻就 post 咗出嚟咧。因為我覺得係講得好好。咁特別即係台長講咗幾個 point 啦，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話嗰個叫青春反叛青春嘅問題係一個輪迴不息嘅。咁所以佢講到最後嗰場戲，温碧霞喺嗰個便利店度見到一個人高買，然後就有啲似佢以前嘅自己咁樣。咁其實完全係講緊呢個命題。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難嘅就係、是、即係先講咗呢個 point 先啦，就係呢樣嘢好難嘅就係、是、其實好多人係睇唔到呢個 point， 因為其實好多人喺網上面而家睇嗰啲觀眾嘅影評咧，佢哋話。哇！咩鬼嘢事啫？咩鬼嘢靚妹仔啫？其實根本好多人係冇睇過靚妹仔。 哦，嗱呢、這個可以講斷層啦， 呢個斷層，因為你諗下，如果可能講緊80後咁， 咁你靚妹仔可能係講緊八二年、八三年，咁你根本嗰啲人對嗰啲人嚟講，佢哋係 兩個都未出世嗰時啊。 我諗你哋未出世啦，係咪？即係咁變咗係，即係睇咁你變咗你完全對靚妹仔嗰樣嘢，佢哋係冇經歷過嗰個時代嘅嗰樣嘢。咁所以變咗你話哦，青春嗰個輪迴或者乜嘢，或者對温碧霞嘅認識都可能係好後期。咁到甚至乎唔知道長樂街 Peter 仔，所以佢哋冇一個咁樣嘅感受。咁而家我哋去，譬如有時我哋借票啊睇嗰樣嘢咧，其實我哋覺得而家觀眾主要嗰、那個係講緊廿幾歲、三十零歲，咁其實就真係可能係八十後或者甚至乎九十後。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啊，台長睇到嗰樣嘢，當然亦都可能因為係一個即係一個文化嘅或者一個文學 唔係，因為我哋幾大啊。 因為文學的事我們看到那件事，所以我是很感恩，我又覺得台長說得很對啦。另外一樣台長有說一件事，就他發現了一件事，就是部戲雖然是一部所謂寫實的電影，但他所有的顏色啊、色通呢，他是走一個很誇張，好像 B 級片的。我們是刻意為之的，因為我自己入行的時候，我是早期的時候，我是拍很多電視電影，所以我覺得呢，如果我們既是拍一部寫實電影，但我們又用一個完全香港電台或者一個叫做很寫實的一種 獅子山下 方法去即是處境實況劇的方法去拍呢，我會覺得好像又找不到一個新的一樣東西，所以其實我們是用了一些好像類似即所謂美國或者甚至乎以前香港八九十年代很多即好像很 B 級片的形式，即是顏色是很壯啊、很誇張啊，然後啲景又是很即係有少少有啲位置係舞台化嘅處理啊，咁直頭係成部戲係有一種咁樣嘅感覺，撞落一個寫實嘅題材。因為我覺得一個寫實嘅題材，你唔係一定話要拍一個即係好用一個好平嘅方法去拍。咁另外一點就係我哋覺得啊，如果咁樣放一個年輕嘅觀眾去睇嘅時候，即係比較吸引眼球。咁但係當然咧，有現實就係拍完出嚟，我哋原來係三級嘅，咁變咗即係會流失咗好多年輕嘅觀眾。因為我見到網上面有啲影評講，即係呢部戲好適合十五六歲的觀眾去看，但係正正他哋看不到，呢個係好可惜的， 因為你入面都涉及到啲，譬如即係粗口或者裸露的問題啦。咁但係頭先阿翁志光講過咧，佢雖然好輕描淡寫，但係實際上嗰個相當之高難度。高難度喺邊度咧？就係我粗翻，我諗呢十幾二十年，我睇即係香港嘅導演去影香港嘅呢啲所謂舊區啦，或者係公屋啦，未拍過呢一個色彩出嚟，即係未拍過一個咁靚嘅景出嚟嚇，係靚到即係就算譬如話講佢其中一個女仔嗰屋企吸毒咧，嗰個成個 design 都係係俾你唔似一個即係好污嘅，即係如果老實睇靚過我哋而家呢套啦。咁你要當時即係同嗰個攝影師點溝通埋？ 其實我第一我同美術同埋攝影師講咧，就話我想佢嗰個成個個 color temperature 係一個高色温嘅，即係一個嗰啲顏色係一個好嗰個 saturation 係好濃嘅，包括個造型又係，包括個景又係，所以嗰個所謂嗰、那個有個吸毒媽咪嗰個屋村嗰、那個李靜怡嗰屋企咧，其實佢係一個明明是一個舊樓嚟嘅，但係問題佢裏邊都有好多好 colourful 嘅嘢。 係啊 係 啊。 咁另外就係每個人嗰啲身上面顏色咧都係撞到七彩嘅，包括阿 Winky 嗰個假髮啦，啲身上面啲嘢全部都撞到七彩。咁另外就攝影方面咧，我就講到明，其實即使我哋去拍過南山村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叫做相對比較有啲質感嘅嘢，但係其實我都會強調個顏色啊，強調嗰啲光啊，係一種即係係亮眼嘅，即係唔係話嗰種黑媽媽或者是一種即係用一種完全寫實的方法去拍。 唔係你最簡單咧，如果你譬如話你唔明咧，你對照下即係港台拍《獅子山下》同你拍，可能係大家 tackle 同一差唔多接近嘅題材，但係你嗰只就真係好寫實嘅，嚇、啊！即係你嘅眼睛會見到嗰啲色彩，但係你嗰套戲就我感覺就係一個現實題材，但係有少少超現實嘅感覺。 係啊，因為我覺得佢哋三個嘅青春其實一方面是一個很有反映到現在寫實的東西，但同一時間我們是用了完全一個 melodrama 的方法去處理，即是一個他們是一個好像感覺上一個寓言故事來的，不是說完全雖然他們都是你覺得社會上真的見到有什麼靚妹有些寫實的元素在裡面，但同一時間我就覺得他們其實也都帶著一些即有些夢幻的色彩，其實他們所發生的遭遇啊，跟後來又見到黑幫啊，然後包括 Ranky 最後又遇到一個很猥瑣的客人啊，即是都是一個很即係對我嚟講都係啲好 colourful 嘅嘢嚟，佢唔係完全寫實， 但問題就是我將那件事放大了，然後大家去注意，包括對性工作者的關注，包括對青年現在的處境的問題，包括對基層生活，包括對現在代溝的問題，即是這樣的方法去 position 出來、 另外我簡單講一點，就是你一開頭其實你都想即跟回現在的潮流、就是電影就有 apps 嘛，即是你盡量出發了 apps 出來但是這個我覺得就、你很難神到氣貫穿了，因為即是一個想法或者一個 gimmick 咁樣。另外就男主角啦 ，Dominic 啦。嗱，咁啊呢度我要批評下導演喎，佢太小氣。 咁我又覺得 嗱你點解我會咁講啊？就是、因為咧神到氣咧，俾我感覺就是香港啲男仔咧，即、就、係、是、你呢個年代的男仔咧，係好廢嘅。 咁我覺得導演係有安排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部戲咧，俾我睇，我會希望真係睇女仔嗰邊嘅出發點，去到睇呢個社會多過男仔，因為其實男仔嘅戲好多嘅，講呢一套題材，就比講女仔咁細，每一個基層，每一個唔同嘅 style， 每一個唔同方向，唔同嘅出身嘅地方嘅女仔多。我覺得導演有安排，你有咩安排？ 我都係好反英雄咯，即係包括我自己寫個劇本都係殭屍咁嘅，其實都係好反英雄。所以其實我對於即係所謂嘅好男性主義嗰啲咁樣嘅戲， 即係好 man 啊！ 嗰啲咧，我其實係都覺得誒，即係不如我哋唔好啦，我哋先。所以啲人話點解我拍嗰啲女仔咁叻嘅？你啲男仔成日都係啲 trouble maker 咁樣。咁但係佢我都覺得做得幾好，同埋即係金基德導演韓國嗰個世界級名導大師，睇完。cast 佢 話 喂，即 係 咁啊， 係 啊， 咁 我 嗰次 記得喎 其實嗰一次咧就係好偶遇嘅，因為我嗰陣時做緊嘢，咁啱啱翻香港就唯一一場係嗰陣時電影節嘅一場謝票，我去到係啦，即係電影節嘅謝票。咁我啱啱去咗，咁啱啊，阿金基德導演咧就睇咗嗰一場，咁佢出到嚟就同我講咗，不如我哋俾個電話我留低個 contact 啦，咁之後食飯去傾一傾啦咁樣。咁後屘咧就交咗電話，咁啊之後真係約佢出嚟就傾。咁啊，但係後屘咧就係因為有啲簽證問題咧就處理唔到。咁所以咧佢話留翻下一部電影先至揾你，因為佢啱啱就處理完佢叫做最新嗰部電影就拍完啦。咁佢就都有 follow up， 都有 send email 俾我，就話拍完啦。咁佢韓文嚟嘅，咁我翻譯翻英文咁樣去睇啦。咁佢就話下一部合作咧就再會cast 嘅咁樣樣。咁我覺得係呢個係好嘅偶遇嚟嘅，即係 點知好好啊，大佬而家唔可以講咧，飛一飛個流 行。 因為我覺得有越多人欣賞，越多人肯去 cast 我嘅時候，就證明其實我慢慢嘅努力，我覺得係俾人睇到嘅。 但菲林點解譬如話呢套戲入邊咧？剛才你說是反英雄，但是為什麼女仔會說義氣，男仔不說義氣？ 其實男仔又不是不說義氣的，不過 我經常都覺得香港電影，我是很想補充香港電影的小男人形象，因為即缺失了以前阿家那些戲即是全部都是去了喜劇咯，但一去到英雄、無間道、或者是雨森那些戲，或者是林嶺東那些戲，或者是現在或者好像陳木勝那些戲，掃毒、男性情義，即我覺得香港電影是將這些東西拍到極致。但是究竟怎樣去講一個反英雄的，或者一個人其實回到頭是怎樣自我救贖 的故事，其實我覺得是很適合用女性的角度去出發。即是我覺得香港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女性角色咯，除了許鞍華導演之外，其實就真的很少會在電影裡看得到。所以今次他說監製說拍一個靚妹仔新版這樣，而且可以用新人的，我就立刻很開心咯，我立刻就說我們就卡三個新人，也都找到三個很好的女演員他們去做，非常之即係非常之搏殺，非常之個演出嗰個精神非常之投入。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一路都同嗰個宣傳團隊講話，呢個係呢部戲最重要嘅一個點。 咁只有 Ranky 咧，我諗大家即係對佢嗰個關心係最大啦。咁我坦白講，我就唔睇娛樂新聞嘅，未睇前我都唔知你邊個。但係即係琴晚過下課啦，咁原來咁多娛樂新聞。咁但係 anyway 咧，呢個節目嘅觀眾就中意聽啲嘢嘅，咁所以我就會問你啲嘢啦。咁但係咧，我諗咧，我只能要俾翻個 credit 你咧，就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你套戲入邊咧，你係做得好好嘅。 多謝。 即係好嘅意思就係話咧。因為呢個角色有少少難度嘅，你冇噏嘢，我全頭睇到尾，係嘛？咁要純粹用一個表情去表達， 龍牙一個龍 牙嘅就。 其實我覺得係我初頭，譬如由我 casting 嗰時開始講起啦，我首先係冇諗過會做到拍到電影。咁其實我 casting 嘅時候， 你以前係做咩嘅？ 係歌手咯，我歌手出身。 哎，咁播翻啲歌啊！ 咁我係第一份正職都係做歌手嘅，即係因為一讀完書十八歲就出咗第一張唱片啦。咁去完樂壇新人嗰一年之後咧，就好好彩識到導演，導演同監製就叫我上去 casting。我仲好記得佢叫我 casting 嗰一刻咧，我係冇諗過自己做聾啞嘅少女嘅。佢俾一份稿我讀，係好多粗口，咁我都讀到啦啦嘅嘅。咁跟住 即係你平時唔講㗎， 都少嘅，講但係都少。 都是節目 講嘢，台都講錯。 係你得閒聽我哋講咯，即係唔係嗱？點解我有揸咧？因為事實上，如果我喺旺角街頭咧，喂，好似你呢個年紀嘅女仔，即 係根本就個都 咁樣咁樣講 咁樣。係咁，然後。cast 完之後，導演就覺得我好有機會可以做聾啞少女呢個角色，因為佢話我講嘢係咪好多微表情，同埋好似嗰隻卡通人物。 嗯。 叫咩名啊？你話粉紅色頭髮嘅咧，唔記得咗添。係咯，好似嘅。咁 佢係佢初時 cast 佢係做啊温碧霞個女嘅。 係啊。 我哋覺得唔啱啊，真係嘥咗啦咁。 咁係啦，做啞妹咁，然後就。開始慢慢睇翻好似以前啦，我記得監製俾咗一個碟我睇，因為我好少睇翻以前啲舊戲。咁八十年代有一套戲叫做《聽不到的説話》，係講一班聾啞人士點樣去偷嘢，咁亦都會學點樣表達啦。因為其實呢套戲裡面我都比較少手語嘅，有但係好彩多得個 Apps 嘅功能，因為就算我做咗，其他人都未必識睇。咁跟住你話我接呢個角色嘅時候，我係好掙扎。因為始終有裸露鏡頭， 嗰個唔係你嚟嘅， 係啦，嗰個唔係我嚟嘅，嗰個係替身。咁但係我係好掙扎嘅，諗咗好耐，究竟我做唔做咧？因為我好驚影響或者觀眾對我嘅印象。但不過而家諗深一層，係覺得觀眾嘅眼睛係永遠都係明亮嘅，佢哋識得睇咯。 不過呢個問題我都講下題外話啦，即係如果呢個 case 咧喺外國咧，其實就冇咁大掙扎嘅，即係你因為嗰個係一個演員嘅工作部分嚟嘅， 冇錯係啊。因為當時咧都即係講翻呢件事咧，我哋其實一路都冇機會去講咧，即係我係好 respect Rinky 嘅，即係包括佢受到屋企人好多嘅壓力，因為的確睇完之後，温碧霞有一日見到我，佢話咩？原來佢係用替身嘅咩？咁講睇唔出啊！ 唔係喎，我一睇睇到啦， 其實難睇嘅，即當然因為剪接鏡頭嘅密集啊，有動作啊，有掩眼啊咁樣，咁所以變咗會有誤會，所以佢去承受好大壓力。但係當時我就同佢講，我就話你唔需要滅，唔需要去講咁多，因為你講得太多咧，就反而會令到嗰件事放大咗。所以其實我係出於保護你，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你話譬如話我好有底線嘅，或者我係點樣嘅，咁你變咗可能同戲嘅其他演員，可能佢哋有啲係冇用替身嘅，咁變咗人哋又會覺得 咁啊，嗰啲唔公平啦。 係啦，咁變咗我覺得係其實係唔需要多講，即係事實證明過咗而家上映第三個禮拜，其實大家著眼點真係喺你嘅演技嗰度，即係一般嘅觀眾。 我亦都係即係想透過呢個節目咧，因為好多時咧，即係你有一啲先天入場嘅感覺，第一樣嘢睇身材啦，又或者當你花瓶啦咁 啊。 咁其實我覺得對你唔公平嘅，對三位演員都唔公平。係事實上，你會睇到佢哋係落咗好多心機去專注喺嗰個演技方面。咁你將來做成點，我哋唔敢講。但係起碼今次，如果你話作為第一次，即係大家係應該對翻即係呢一個認同佢哋。 其實我覺得是我收到這個劇本的時候呢，即是說是我自己呢，就算看個角色我自己都忍不住哭，特別是跟我阿婆那場親愛的婆婆，哇，那場呢我已經是看著劇本看著字的腦海是浮現出來，我的眼淚是逐滴逐滴滴下來，那我去到現場拍的時候呢都有這個感覺咯。所以我覺得是劇本寫得好，導演又帶領得我們好，咁樣先能夠出到呢個效果。 我諗即係如果譬如話對呢個電影認識比較深嘅朋友都第一樣問啦，即係入邊啲 case， 即係你唔想問邊個，即係一定有啲真實嘅個案 係先。 你做 research 嗰陣大概會跟啲乜嘢嘅線，或者跟一啲乜嘢？ 其實我哋當時做嗰個 research 主要就係我同天水圍的人與夜嘅嗰位編劇叫做呂少華，佢即係基本上呢個劇本嘅第一稿係佢寫嘅。咁我當時只係俾咗一啲 instruction 佢，然後佢就完成咗第一稿。咁我哋中間做嗰個 research 咧，就係我哋揾一啲叫外展社工，咁然後就問咗佢哋好多關於一啲我哋問咗有兩個單位嘅外展社工，就問咗佢哋好多關於而家嘅一啲即係所謂嘅一啲卡人啦。咁佢哋嘅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可能係一啲 佢哋嘅情況，特別係即係關注到譬如呢部戲啊，即係會唔會有啲同嗰個援交有關咁樣。咁佢一講就話其實而家唔係叫援交，係叫 part time girlfriend， 即係好少真係叫援交。因為點解咧？援交咧就即係變咗係一個正式嘅交易嘅啲乜嘢。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係即係叫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咧，佢哋係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即係叫做 男女朋友 嘅，即係變咗係選擇性嘅、哦，變咗佢哋會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喺一個賣身嘅狀態， 即係呃自己。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 term 咯，叫做 part time girlfriend。咁同埋即係變咗嗰個所謂嘅性工作嗰樣嘢，原來係一個有個喺個中間轉型，但係其實社會好多人都唔知道。咁所以變咗，我亦都有問好多，譬如佢哋嘅價值觀啊，或者佢點睇男女嘅感情啊，即係喺反而喺呢個層面去了解而家嘅一啲青少年其實係點樣。 嗯， 我諗咧嗰個情況咧，老實講咧，而家就算喺學校教師啊，或者好多人都唔知嘅、嗯，因為咧嗰、那個互聯網嘅興起啦，同埋而家年青人嗰個咧，佢形成一樣嘢就係而家啲嘢變化得好快。 嗯， 所以你話要去揾即係嗰個最新嘅情況咧，其實基本上就。我想你拍完套戲基本上已經有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呢、基本上我們看裡面那些個案呢，我們絕對不會懷疑那些是在真實的生活裡面會發生過的、舉個例子，幾年前有個女仔、就她是做即是類似那些援交的那被人 殺 了，就是批了頭下來、正如剛才我講咧，呢啲嘢就你一百年前發生，一百年後都繼續發生。 冇錯，係。 但係喺呢一個譬如話 research 嘅上邊，你再希望加啲乜嘢係你自己想像，或者加啲唔係現實嘅嘢落去？ 其實台長你頭先講個 case 係2008年發生，黃家梅案，咁亦都係正正係我下一部電影嘅即係題材，即係我 inspired by 呢個 case 去寫咗個劇本。咁、所以我喺嗰、那個我對嗰個案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參與嘅所有資料係好深。咁我自己覺得呢個年代係唔同以前，即係以前咧係非黑即白嘅，即係話以前就係話一係乖曳啊，我唔聽阿爸阿媽話，我就出去就反叛，其實就係一個叫做我嘅姿態嚟嘅。但係而家咧，因為你所接觸嘅社會嘅嘢咧，即係用一個即係比較文學啲嘅詞語，就係一個好浮躁嘅社會嚟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information 俾緊你，包括你喺網度睇啊，或者喺成個世界裏面見到好多唔同嘅嘢咧，你接觸嘅嘢多咗好多同以前。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係會令到嗰人嗰個成個價值觀嗰樣嘢係更加去難去保守去揾嗰個位。咁即係獨立思考，我哋係好贊成嘅，亦都喺呢部戲裏面其實都係講我哋唔係批判呢啲人，我哋即係覺得佢哋嘅處境，佢哋要面對啲咩，其實我哋希望更加多嘅關心。咁所以我都係從呢個方法去從呢個角度去出發去寫呢幾個角色。 但係你如果譬如話即係一路睇你個 career 咁耐。似乎你對呢個題材好似係咪情有獨鍾？ 我覺得寫實、倫理同埋一個即係、一個人嘅一個即係社會裏邊嘅迷失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會係一個幾係我拍嘅戲嘅一啲即係裏邊嘅人物。 即係你對呢類事情本身嗰個感覺好強烈。 首先，我覺得好多人講香港精神咧，就係話啊，我哋要褒獎香港，即係拍一部戲咧，就話香港有幾叻啊！其實我想講 正能量 喺文學上面嚟講，香港精神咧，其實就係應該講緊香港裏邊我哋發生緊好多嘢，但我哋嘅 observe 喺香港裏邊發生嘅所有嘢，然後我哋結合，然後分析，然後再去有一個論述。咁我覺得呢個喺香港精神嚟講，我就希望喺電影裏邊我能夠做到喺呢方面嘅嘢。 咁另外一個咧，即係第一次見到前咧，我哋不得不去即係深究一樣嘢，就係咧恆常，我哋知道，但係好少講嘅，就係吸毒嘅問題。係，咁大家知道啦，即係其實已經係即係可以講話已經係好嚴重、好嚴重噶啦。由個政府到屋企到學校，唔想面對呢樣嘢。你就講一啲，但係你覺得講得夠唔夠？ 其實嗱，坦白講，我哋呢部電影咧就會少咗一啲專題嘅一個好深入嘅探討，包括。我哋有講到，譬如Rinky 嘅聾啞角色，其實佢係喺一個叫做所謂嘅共融計劃裏面嘅，即係佢係去咗一啲正常學校。其實佢所面對嘅有好多問題，但我哋都好浮光掠影去講，即係可能嗰啲人表個老師或者同學表達同你嘅越關心你，或者佢覺得你越特殊，嗰啲眼光對你嚟講，其實佢唔係 discriminate 你，但係問題你喺你個角度嚟睇會有咁樣嘅嘢。咁我哋點樣去 solve 呢啲問題呢？ 咁吸毒嘅問題就係有啲跨代嘅吸毒問題，即係譬如可能係 老豆吸毒、爸媽吸毒、女友吸毒， 係啊，即係變咗跨代嘅吸毒問題、毒品轉型嘅問題，其實喺呢部電影裏邊冇辦法一一陳列，就只能夠去引發咗就係我哋見到好似啊身邊真係的確有咁嘅人喎，有咁嘅家庭喎，然後我哋去作出一啲聯想。咁呢部電影始終就喺個社會議題或者一啲專題議題上面咧，我哋並唔係話做到一個好極致嘅。 因為你不是探討整個所謂的蘇蘇社會問題， 啊，即反而我們倒回轉就是，原來我們社會擦肩而過有些不同的人物，所以我們這個戲其實人物來說算多，所以變成我們其實是有一個這樣的方法去處理，反而是用了即所謂那些 apps 啊、微信啊，或者那些即是你串連了即整個，反而我們想說就可能是這班他們有些他們是即是嫁接現在這個年代的一些價值觀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就反而是我哋呢部戲即係僅能夠做到嘅嘢， 咁好高興啦！即係我冇預期到咧，阿Philip咧講得咁細緻，因為就算我睇嘅話，你話我睇得即係有啱咗，但係咧，起碼今日Philip上嚟講，其實我都聽到好多新嘢啦，係嘛？好，我哋第一節結束，咁啊，阿Winky，你有冇有歌俾我哋聽㗎？ 有啊，我一隻歌咧就叫做《無話可說》嘅， 好，咁我哋聽聽只歌先。 车终于要走，能否不说就当施舍上次。